孙子兵法地形第十。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孙武，孙子兵法地形第十。孙子曰，地形有通者，有卦者，有知者，有爱者，有贤者，有远者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曰通。通行者，先居高阳，立良道，以战则立。可以往，难以反，曰卦。卦行者，敌无备，出而胜之；敌若有备，出而不胜，难以反，不利。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知。知行者，敌虽利我，我无出也，隐而去之，令敌半出而击之利。爱行者，我先居之，必迎之以待敌。若敌先居之，迎而勿从，不迎而从之。险行者，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阳以待敌。若敌先居之，隐而去之，勿从也。远行者，士军难以挑战，战而不利。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凡兵有走者，有驰者，有陷者，有崩者，有乱者，有北者，凡此六者，非天地之灾，将之过也。夫士军以一击十，曰走；足强力弱，曰驰；力强足弱，曰陷。大力怒而不服，遇敌对而自战，将不知其能，曰崩。将若不言，教道不明，立足无常，陈兵纵横，曰乱。将不能料敌，以少合众，以弱击强，兵无选锋，曰北。凡此六者，败之道也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即险隘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。故战道必胜，主曰无战，必战可也；战道不胜，主曰必战，无战可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为民是宝，而立于主，国之宝也。士卒如婴儿，故可以与之复身息；士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俱死。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，乱而不能治，譬若骄子，不可用也。知无足之，可以击；而不知敌之，不可击，胜之半也。知敌之可击，而不知无足之不可击，胜之半也。知敌之可击，知无足之可以击，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，胜之半也。故知兵者，动而不迷，举而不穷。故曰，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可全。孙子兵法地形第十，完。